星海。所谓纠缠，只是伤害，没有人去灌溉一切成黑白。

着时间流过。 我们的世界。 谁又在叹息，是我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，只愿能回到 喜欢。